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0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泰山景区连续两天发布暂停销售夜间时段门票的通告；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超100万；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今天闭幕。北京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10月8号结束。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前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哥您好。 哎，你好，清瑞。 全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呢，北京是出现了降雨，南部地区啊雨量偏大，最大降雨是出现在大兴的马家屯，降雨量达到了24.9毫米。目前呢，零散的降雨云团啊已经移出了北京。今天夜间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北风逐渐刮起，有3到4级，在北部郊区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低气温呢只有14度。那么明天上午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是多云渐晴，下午到晚上啊，天空云量会增多，在南部郊区呢还有小雨，包括城区也不排除有些淅淅沥沥的小雨，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在17度左右，那么上午小北风刮着，这个感觉还是挺凉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添加衣服。 全工，那十一假期后面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在这个冷气团的控制下，这个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所下降，5到6号白天的最高气温要降到13到15度，天气就明显转凉了。同时，厚厚的云层啊遮住了天空。5号下午开始，一直到6号还会伴有小雨，尤其是5号夜间到6号的上午，这个降雨是比较明显。得到7号云层消散啊，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8度。不过7号的早晨最低气温要降到9度上下，这个山区就比较冷了，所以这秋裤在山区就得穿上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十一假期。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173.2万人次，加开列车917列，其中北京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09.4万人次，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269.9万人次，广州局集团公司发送197.9万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40列。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积极推行各种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加强景区公共交通接驳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健康顺利出行。国庆假期，全国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迎来了热情的游客，而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大量景区设置了最大客流承载量或者门票预约限制，不少景点当天的门票早就已经售罄。 国庆假期前两天，身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景区迎来了较大客流，网友拍摄下泰山登顶道路出现拥挤的短视频刷屏全网。泰山景区连续两天发布暂停销售夜间时段门票的通告，呼吁广大游客限量预约错峰游览。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10月1号16点到2号5点，2号16点到3号5点，泰山门票预约数量达到待顶最大瞬时承载量的临界值，景区立即采取限流措施，发布了两个暂停售票通告。泰山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江林： 根据智慧泰山大数据和线上订票系统显示，由于假期前两天下午16点至次日5点预约登山人数较多，门票预约数量已经达到临界值，我们在1号21点30分、2号12点立即采取限流措施，发布了两个暂停售票通告，累计推送预警手机短信50000余条，立即暂停了夜间时段线上线下门票销售。对成功预约该时段门票的游客，都是可以正常进山检票入园。 据了解，大量游客之所以选择在下午夜间时段登泰山，主要是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到岱顶观赏日出。为了有效维护岱顶观日出时段的旅游秩序，景区增派执勤力量，超前消除扎堆拥挤聚集风险。江林： 泰山景区充实了岱顶旅游秩序维护专班力量，400多名执勤人员全员上岗定岗定位，5条分流线路全部投入使用，设置了13处集中执勤服务点，39个分流疏导点，增设了3000余米疏导围栏，通过预警提醒、多项分流、潮汐盘道等措施，全力确保游客安全。 为了给来到泰山的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文明、祥和、有序的旅游环境，今年国庆假期，泰山景区全面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总要求，充分运用智慧泰山平台，动态监测重要景点、关键地段和重要区域的游客量，实时分析客流动向，提供预警研判信息，严格坚守游客流量3条红线、3条预警线。江林介绍，目前泰山景区客流平稳，秩序良好，景区全体工作人员严阵以待，确保游客安全。 总体来看，除观日出等个别时段、个别区域出现短时拥挤外，景区客流稳定，秩序良好。随着阴雨天气的到来，景区接下来几天客流量可能会出现回落，在此也呼吁广大游客坚持无预约不出游，科学安排好行程。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泰山景区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了解订票情况。再就是观日出结束后，游客在同一时段集中下山，个别路段将出现短时拥挤，最好在原地等待或游览十几分钟时间，避让短时客流高峰，这样会获得更好的游览体验。 10月1号到3号，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市民游客105.23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7%。接待游客量前三名的是北京动物园14.89万人、颐和园14.39万人、天坛公园14.2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假期第三天，虽然天气阴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仍然迎来了36.16万游客赏秋花、观文展、体验国庆游园文化活动。市属各大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游览舒适度都处在较好状态，游园环境及各类活动井然有序。节日前夕，市属公园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多项 5G 应用投入服务。陶然亭公园各门区设置了 5G 智能查验一体机，游客可通过身份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社保卡快速无接触完成体温及健康宝状态查验，避免了老年游客因操作手机不熟练而带来的困扰，缓解了门区滞留现象，已累计服务游客20000多人。市属公园环境优美，活动丰富，秩序井然，晴天雨天呈现不同的游园景致。市公园管理中心节前组织了29项国庆游园活动，市民游客观花看展、参与红色深度游和科普文化活动的兴致都很高。假期后半段，市属各公园票量也都非常充足。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程雨水较多，

三年接速即办的工作干下来，怀生辉总结出了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居民不满意，那一定是社区工作没有到位。只要工作到位，居民怎么还会有负面情绪？而怎么让工作做到位，那就是听老百姓的意见，把工作做到居民的心里面。正是这样心贴心的工作，让许多社区问题得到提前消化，十里铺社区的投诉量逐年降低，这也让怀生辉充满了自豪感。 这事儿不是自己夸自己啊，你看我们社区原来可能，咱就说举个例子哈，原来一个月60个件，现在呢咱就说未足先办嘛，是现在可能一个月20个、10个，咱就说现在一天。 在小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前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我们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5，属于基本畅通，还是要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广播公司1号报道称，当前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每469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目前全美大约97%的县报告存在高水平或者大量的疫情社区传播。关于美国疫情发展的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美国的新冠疫情病亡人数在上个月20号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美国1918年大流感的记录之后，1号更突破了70万大关。近日，华盛顿国家工厂占地20英亩的草地上插满了白色旗帜，以纪念在新冠疫情中病亡的美国人。美国的这一波疫情在9月时达到高峰，至9月底，7天平均每日病亡人数超过2000人，为今年2月以来之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现在新冠肺炎是属于未接种者的流行病，因为绝大多数患者的病亡完全可以预防。据美国联邦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在6月中旬以后病亡的10万名患者中，只有2900名病亡者曾接种过疫苗，这波疫情的55岁以下青壮年病亡人数创下新高。加州医护人员及所有学生的强制接种令本月均已开始生效，目前不少大型企业也在逐步要求员工进行强制接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一位教授表示，相比各种金钱礼物的奖励措施，强制令依然是推动疫苗接种最有效的做法。此外，美国默克药厂在当地时间1号表示，实验证明一款新药可以让新冠病毒患者的住院率或死亡率减少一半。如果这款新药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将会是市面上第一种治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也将是继疫苗之后的另一项简易的对抗疫情新武器。默克药厂表示，他们很快就会向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卫生管理机构申请使用授权。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 FDA 可能在数周内决定。此外，弗吉尼亚州近日又有两名10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新冠病亡。自去年疫情爆发至今，弗吉尼亚州已有超过1000名儿童感染住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独立疫苗咨询委员会下月将讨论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和混打标准，以及5岁到11岁儿童将如何接种的相关政策。 当地时间1号，新加坡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09例，累计确诊99430例。在过去一个月，新加坡疫情发展迅速。当地时间2号，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举行发布会，宣布进一步调整边境管控措施。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最近新加坡疫情发展十分迅速，为此10月2号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疫情状况并介绍政府的最新应对手段。新加坡卫生部介绍称，每日新增病例将很快超过3000例，甚至可能在10月中旬突破5000例。联合领导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财政部长黄勋才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正在经历一波大规模疫情。然而黄勋才也认为，由于新冠疫苗普及得力，在这波疫情中，新加坡患者的死亡率和重症率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尽管在这波疫情中，绝大多数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没有症状或是症状较轻，但是对于人口只有540万人的新加坡来说，不断增加的患者已经对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对此，新加坡卫生部长王毅康表示，新加坡医院已经准备了1700张病床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并计划在社区康复设施设置3700个床位，供因年龄等问题需要观察治疗的轻症患者进行康复。另一方面，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这波疫情中，有接近1.7%未接种疫苗的新冠肺炎患者患重症或死亡。未接种疫苗者如果染病，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或因病去世的风险比已接种疫苗者高出约14倍。新加坡政府在继续呼吁居民接种疫苗的同时，正在全国普及疫苗加强针。新加坡入境管理部门也针对疫情发展调整了入境规则，自11月1号起，为尽量降低公共卫生风险，所有工作证件和学生证持有人必须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才能入境新加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为了建起免疫屏障，一批批科研人员逆向而行，为疫苗研发夜以继日，争分夺秒。这其中就包括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科研团队。作为一支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成就了中国速度。一起来听由记者赵义阳为您采制的故事，客观先行，铸就希望屏障上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宣布我国首支新冠病毒疫苗获批。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突破9亿剂次，覆盖 目前中国已向全球供应疫苗超过了3.5亿剂，包括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Today.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Sinovac. 全球新冠疫情依然在蔓延，疫苗成为了战胜病毒最有力的武器，而我国是唯一一个有疫苗备选方案，而且5条工艺路线并进的国家。在中国速度的背后，是一群科研工作者在默默的付出，这其中就包括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高级总监江德玉至今都记得2020年大年30的晚上。 我是在就是过年的当天，大概是在晚上10点左右，然后我们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需要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我当时其实年夜饭也没有吃，然后就一直在查资料，大概是查到了凌晨的2-3点钟吧。 查什么资料？ 就是主要还是来去评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病毒的情况，我们现在的这个能力。然后接着第二天的早晨，就马上就我们就都集合到我们的总部去了。当时 从疫情的角度，从国家需要和人民需要的角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时间已经就很紧迫。 2020年1月28号，大年初四，一支由50多名研发人员组成的突击队正式成立，取名客观行动团队。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被分配到全国5个 P3 实验室开展新冠疫苗研究，向病毒发起猛烈攻击。江德玉作为病毒灭活及公益研发团队负责人，被派往了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 当时就说我们要去进入我们的那个 P3 实验室进行这个病毒的研究了，我就把有相关经验的人就拉了一个群，然后就想说看看大家谁愿意参加。但是我其实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刚发出来之后，就是大家都快速的回复，就我可以，我自愿参加。整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几分钟嘛，整个那个全群的人大家都回复了。我在想，大家不想一下吗？或者是不跟家里面讨论一下？其实完全没有。 P3 实验室是我国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整个空间完全封闭，科研人员需要在负65帕压力的缺氧状态下完成一系列的精密操作。 我刚开始进实验室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进入那个负压的环境，你所有的这个动作能力都会降低的，就是你可能平时你的那个能力是100%，你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只会发挥成50%到60%，因为我们的操作病毒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防护比正常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防护的等级还是要高的， 就是所以你们的难受程度他们还要再难受。 对，就出来之后就完全开始的时候你都不想吃饭，你就首先在负压的环境里你就非常的难受，然后你还得坚持我们把实验做完，然后出来之后就基本人就我觉得人就像个泄气的皮球就瘫在那里了，就然后呢喝水呢还都得控制，因为你要是喝了太多的水呢又非常的不方便。 在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江德玉和成员们也不敢放慢脚步。科兴中维作为研发出了全球第一支 SARS 病毒疫苗的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但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崭新的领域，科研人员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那个 SARS 的经验之外，其他的我们真的是都是从零开始。你看我们的病毒要重新的分离，我们的工艺要重新开发，然后我们的生物安全体系要重新建立，所有的这个厂房刚才你说的设备设施全部都要基于它的这个特性重新去设计。但是就是那样的条件下，其实我们是在疫苗开发的同时产业化也在推进了，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二期临床评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也不能100%就是确定这个疫苗一定没有问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依然就是决然的去开始我们的产业化。 即使要面对一切努力和付出最终都可能归零的后果，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行。对于原因，江德玉给了我这样的答案。 虽然 SARS 真的你做了那么多研究但是它就是没了，可是基础研究要不要做呢？肯定是要做的，可能你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不会出现很快的效果或者收益或者成果，你可能就是看不到。但是其实这些技术的累积，你真的不知道在下一次传染病爆发或者下一次疫情到来的时候哪些技术真的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会发生那种情况，但那种情况不能去成为你不做前期研究和开发技术累积的一个关注点。 在成员们按下肯定键的那一刻，风险就时刻伴随着他们，不允许他们出现一丝差错。 就是病人呐，传染的这个病毒量可能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就是这样，但是在实验室里面每毫升就基本有上亿个病毒，那就不能有任何的遗洒呀泄漏啊。所有步骤在执行之前首先都会先进行风险评估，哪怕是你物品的一个传递都要先进行风险评估，去评估说 它的操作风险点是什么。比如说物品的转移，那可能我们在正常实验室里面，你不管是你的培养物也好，不管是你的一个设备也好，你可以就是用去手托着， 但是我们在 P3 实验室的时候，这个物品的话我们必须要放到一个运输车上，然后运输车上要有防护，并且还要有消毒的这个物品，然后再把它清环放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通过运输车缓慢地转移到下一个位置。 面对肆虐的新冠疫情，疫苗的研发迫在眉睫，只有提速、提速、再提速，才能追赶上疫情扩散的速度。 就是疫苗的整个的临床前研究，常规的话至少是一年半到两年，但是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得完成，所有的工作都要去做这个平行开展，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工作效率至少要提5到6倍，分秒必争，48小时啊，不出实验室的这都是有的。我们应该是在2月份的时候进到实验室，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冬天的，然后等我们真正意识到了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就是5月份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实验室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就那一会儿，之前的时候呢好像都没有出来站过，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呀，树都已经这么绿了，花都已经开了，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路上还都是雪，树都是秃的，当时就是唯一能感受到的那个就是疫情的情况，每天新增多少，死亡多少，其他的信息就完全没有了。那我们真正要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变化这么大了。 面对这场病毒大战，国家的大力支持给予了科研人员们极大的信心，也成为了中国速度最好的加速器。 怎么说，就新冠疫苗的研究体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的同时，其实是我们在大面积的合作。这个车间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大兴区政府帮我们协调的。这个车间总共建造的时间才花了98天，就是监管机构和我们的指导和我们的这个同步的推进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监管机构以往的时候几乎都是作为一个刹车者，就是你在研究研究，然后他再去控制你的各种那个什么。但是其实在新冠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同步合作，前期介入，然后一起去探讨标准，一起去探讨我们所发生的这些问题。 跟随着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我们走进了位于大兴的科兴疫苗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这个就进入到灌装的核心区了，我们的灌装是在 B 加 A 下 ROPS 下来灌装，这个人员不会直接接触到产品。目前这个设备每小时灌装能力是3万只，我们一天的产量大概现在可以保持在40万只以上。灌装完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包装区，然后现在呢，在新立屯多支装的所有的我们在供应的客户是国外客户，这个目的呢是尽量的把包装体积缩小，以便于长途运输跟储存。通过这个多支装呢，我们可以把体积缩小到原来的大概1/6一整箱的体积，那原来的小箱呢，我们大概能装200只左右，这一箱子装1200只，就可以大大减少运输成本跟这个储存成本，大概说的是一分钟可以包装1000只，那1小时可以做到6万只。 一份份呕心沥血的检测书，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印的面孔，一个个坚毅的身影，深深勾勒出了科兴中维的战役成果和速度。而作为科研人员，这群逆行者在肩负国家责任的同时，每个人身后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牵挂。这之中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面对不断变化的病毒，他们又面临着哪些挑战？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又不敢抹头，低了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 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新闻2021继续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在去年新冠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客观行动团队，面对变化莫测的病毒、封闭的环境、紧张的工期、无法言喻的牵挂，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继续来听由记者赵逸阳为您采制的故事《客观先行，铸就希望屏障》下集。 第一次看到他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挺兴奋的，我就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纯化出来的新冠病毒了，它真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付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科技的能力去把它给制作出来的。突然就是一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或者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疫苗人其实是有能力去控制我们现在这些技术，现在的这些我们需要操作的这些对象的。 说话的这个人是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客观行动团队病毒灭活及公益研发团队负责人江德玉。至今他都记得2020年新冠病毒第一次被提取出来的场景，这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成绩。而最初的那段时间，即使设备设施不完善，他们也从未放慢脚步。团队成员李壮说， 就是在场馆建设期间嘛，四处漏风，当时就是完全还没有搭建好，然后之后我们就在里边去熟悉设备，然后去整体的一个厂房的规划，然后还没有完全搭建好嘛，也正赶上落雨天气，然后会经常下雨，然后之后就整个的就直接淹进来了， 雨水就淹到了车间里面。 对，然后之后我们再去一边又一边的打扫。 那段时间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可以说都是拼尽全力，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儿，如何快一点再快一点跑赢疫情。 因为还没有调试好，然后很多的管道嘛，因为之前也不知道哪有问题， 然后也是赶时间，没有去一一的排查这些东西，然后就他们就把公众戒指给打开了，然后就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冷冻水的一个阀门，它就没有堵上盲板，有一个开口，然后当时就直接是一开，整个水全都泄露出来了，差不多那个是-8度以下吧，那个冷冻水，当时就直接是浇在设备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发现了这个之后，马上就上去用手去堵住了它， 就是已经紧急到没有时间去找别的东西了。 对，突然间呢就直接喷出来了。 当时你堵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半个小时，当时把这事情解决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都已经瑟瑟发抖了，当时也是夏天。 在成员们的努力下，科兴疫苗77天就完成了成人组1-2期中期接盲，并纳入紧急使用，为全国乃至全球抗疫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在这背后，面对从未见过的病毒，面对紧张的工期和疫情形势，成员们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是那个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是在中国传染病所的那个 CDC， 嗯， 然后传染病所的老师也要陪着我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一起还要控制生物安全。然后呢，其中有个女老师说，你们这样夜计日的24小时，就真的不管大家的身体了吗？不管大家的这种疲倦了吗？然后她当时在实验室里面就比较激动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也挺崩溃的，就差点哭了，然后我就出来了。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毕竟我在这个团队进入到这个实验室里面，真的也大家无怨无悔的去这样做，那真的是睡着一天当一个月过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到底是怎么坚持的，坚持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是大家都没有跟我提过这事。 就是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科研人员对疫苗的质量和安全要求并没有降低。科兴中委质量副总经理崔国亮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看到的场景。 是我们一个工作当中要用到的一个公章啊，是我们的一个放行章。您也知道，我们做疫苗啊，有两基础是不能逾越的，一个是生物安全，一个就是质量安全。那我当时呢，就是大约是晚上2点钟左右，去这个办公室里面进行这个，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呢，就走到我们 QA 部门一个小伙子这个办公桌前，2点嘛，他在那儿趴着，然后呢章就在他手里转着。我当时想，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 QC 还有一个检项没出来，大约还得有个半小时，我想把章拽出来，结果一拽，他一下就醒过来了，谁要弄我章？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啊！我说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他说不，他要在晚上去把这些章盖完，是要保证生产人员去领用的时候，这个已经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放行的标准了。 疫苗研发由于它的工作性质，在疫情初期并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被媒体大规模报道，这些科研人员几乎就是与世隔绝，甚至他们的家人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情况。江德玉说，这才是最让他们感到崩溃的地方。 我们家里面的当时是4岁半，我们家孩子吧是比较敏感的一个小孩，比如说他听什么样的歌呢，就想妈妈爱我你就抱抱我这样的话他都会哭，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他亏欠也比较多吧。其实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就只能跟他说，你看妈妈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我还是要给他承诺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我几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因为我觉得我这承诺也很难实现，也很难真正的去达成。 您应该也挺想他的。 是啊，就是还是希望到未来真正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能理解其实父母是为了真正整个所有的疫情在做牺牲和奉献，然后他自己应该我觉得他会觉得挺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提到孩子，江德玉眼里瞬间浸满了泪水。其实不只是他，在国家责任面前，牺牲小家是科管行动团队每位成员都要面临的抉择。 我们有个小孩，他是89年的男生，他跟他们家孩子 视频的时候，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不认识他，就不知道爸爸是变样了还是怎么样，可能长时间不联系了。小胖胖其实也4岁， 那也不是特别小， 对，也不是特别小，就完全就不知道。那个同事就说：“小北怎么不认识我了呢？”我说：“真的是时间太长了。”当时我其实心里还挺心酸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成员，就是后来啊，在那个我们都出了披萨实验室了，然后在这边那个板板就说他来单位，然后就碰见了我，然后这是他爱人嘛，然后他爱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领导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跟田兆宇说话最多的一天，平时他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没有时间给我发微信，因为他当时来是帮我们做采血，就是他爱人因为是护士嘛，说话最多的一次就是这个男生我们这个同事也去采血，然后呢他爱人给他采血的这个过程中说了两句话。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当时都懵了，就是整个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好像大家都只能是照顾这个大家，自己的这个家庭就完全都照顾不到。哎，想一想真是，就是为了这个疫苗的防控，让大家都已经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思维的角度，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行为方式上面，就是这样。 对于所有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消散，他们可以放下重任回归家庭。虽然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稳定，但新冠病毒依旧在全球肆虐，我国的防疫形势依旧严峻，而科冠行动团队的脚步也还不能停歇。 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尽更多的让大家可及，买更多的疫苗生产出来，这是我们现在的挑战。基本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没有周六周日。 现在每天的一个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每天的产量应该在千万级的水平，就是质量是我们所有这个疫苗的基础和根本。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合作单位、监管团队、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的结果，都显示其实我们的质量是可控的，而且质量是优异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真正能做到我们中国制造能达到我们最顶尖的这个水平。 就在前不久，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表示，科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病毒在不断变化，疫苗的防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背后凝结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汗水。面对未来的挑战，江德玉说，他们会时刻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首先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有个敬畏的心嘛。其实我觉得啊，我们敬畏的也不是病毒，其实我们敬畏的是技术。 为什么？ 因为技术是其实你整个这个过程控制里面所有的手段嘛。敬畏技术你就敬畏质量，敬畏质量你就能达成你对它的控制。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提供更多的疫苗，要把大家把免疫屏障迅速的建立起来，越快建立免疫屏障才能越快改变我们的防控策略，防控策略的变化呢，才能最后让大家能回到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想就疯，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